第168集，人性演绎。仁义心里难受极了，尽管龚应贤最后做了不该做的事，但最初是一片好意，而这些事本来不该有任何人知道。他怎么都没想到，紫燕不仅仅会威胁他们的生命，还想从内部将他们击溃，而且使用的是他们怎么都无法想到的手段。他们面对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对手？ 参谋长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们要想办法帮仁义啊。大家都知道他的为人，也知道他是最好的中队长，这件事明显是那个邪教在背后搞鬼，我们不能遂了他们的愿呢。 没人想让他们如愿，但是我们必须给大众一个交代啊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扭转公众舆论，如果因为你而使得消防的形象受损，那你就是没罪也有罪，上面一定重罚你。 针对网上的质疑，我们已经准备好证据了。 许进点点头，指着仁义道， 你现在马上联系龚应贤，马上去医院，把能证明什么公益医疗、什么科研项目的文件都准备出来。 是。 这时许进的手机响了一下，他打开一看，重重叹了一口气，脸色更加阴沉了。两人忐忑地看着他，同时都有了不祥的预感。 怎么了？网上开始起你的底吧，他们质疑你高中打架斗殴，在武警大学挂了好几科，喝酒逃课被处分，几年前用水枪喷记者，差点和受害者家属打起来，如此劣迹斑斑，却在28岁当上中队长，是不是因为你父亲是原支队副队长？ 听完这段话，仁义面无表情，目光一片空洞，一时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该说什么呀？说谁上大学没挂过科？说谁年少轻狂没犯过错？把一个人的瑕疵无限放大，瑕疵就会变成吞噬人的黑洞。 记者和家属那两件事都是他刚进中队的时候了，真实情况你也知道，他也受处分了，十几岁打个架都他妈翻出来，是不是小时候尿床也有罪了？ 你跟我说这个有用吗？怎么才能让完全不认识他的人也相信他的为人？从安家小区视频到私立医院再到翻旧账，这一波接着一波的，他这个人在网民心里的形象已经固化了。公关部门和警方正在一起处理网上的舆论，但是现在这个是实时热点，压是很难压得住的，甚至可能起到反效果。我们必须准备好证据，一个一个的反驳。我们会准备好证据的。 曲阳波见仁义还在愣神，推了他一把。 仁义。 仁义勉强回神，低低地嗯了一声。在许静和曲阳波商讨对策的时候，他始终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，他的心头布满了焦虑和恐慌的阴云。这件事会如何发展？结局又会如何？他们接受了亲近之人善意的馈赠，他就受贿了吗？哪怕两人之间没有任何利益交换，他会被处罚吗？他会被停职、降职，甚至是……这份工作是他一生的信仰啊。他不知道如果要被迫离开，他该怎么面对。下午仁义接连接受了总队调查组和纪委的询问，他也把情况如实说了。谈完话从会议室出来，仁义看到了龚应贤，不知道他已经在外面等了多久。见到仁义，龚应贤扁了扁嘴，眼中有些愧疚和不甘。 你怎么来了？ 当你电话没人接。 我刚刚静音了，我下午都在谈话。 你没事吧？ 现在不好说。 又是我搞砸了。 这不怪你，我永远不会承认这是行贿受贿。你呢？你是不是也有麻烦？ 我会处理好自己的事，你不用担心。我的医院做过的公益医疗和科研项目不止你父亲这一个，尤其是针对老兵的，我会拿出充分的证据，证明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利益交换。 龚应贤伸手想去摸仁义的脸，因为那张脸看起来很苍白，他看得心疼。 可又想起来这里是随时有人往来的门厅，只得作罢。仁义看出他的意图了， 旧宿舍吧。 两人进了屋，仁义给自己倒了杯水，大口灌了下去，希望能把心中淤堵的气也顺一顺。龚应贤有些疲惫地坐在椅子里，垂着头说： 我没料到紫嫣会想出这样的手段。安家小区或许是突发事件，但他对你的调查，对医院的调查，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，只是借安家小区这件事煽风点火。我们医院泄露资料的事也正在做内部排查。 我也完全没想到会这样。网络虽然我每天都在用，但我突然感觉我一点都不了解它。 这只是人性的基本演绎罢了，千百年来都没有变过。网络不过是一个新媒介，网络舆论交给专业的人去处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证明你的清白。 仁义抓了抓头发，沉默不语。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仁义拿起来一看，是个陌生的号码，他刚要接，龚应贤制止了他： 别接，你的个人信息刚刚被曝光了，很快就会有人打骚扰电话。 但仁义还是接了，他想听听他能听到什么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，端正而清朗： 任队长你好，我是何故，你还记得我吗？ 啊，何故啊，当然记得。 最近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了，你的为人和能力我们亲眼验证过，我们希望能帮你。 感谢你何工，其实我也不知道现在能做什么，但是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。 现在能做的很多，巨汉的公司对处理网络舆论非常有经验，他们有公关，也有合作的公关公司，只要你提供素材，他们一定能让局面好转。 其实我们的公关部门和警方也在处理，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听领导的安排比较好，但是真的很感谢你们。 也对，官方的导向更加重要，如果你需要我们帮忙的话，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，不需要客气，你救过我们，这份人情怎么换都不过分。 谢谢。 挂电话之前，何故又道： 对了，你换个电话吧，这个电话马上就不能用了。 通完话，仁义看向一直在看着他的龚应贤说道： 是红林体育馆那个何工，你还记得吗？ 我的记忆力非常好，他想帮忙很好，我们会用得着的，你把他电话给我。 可是我不想麻烦他们，我怕找外面的公司会弄巧成拙，而且这种费用也不便宜。我知道他不会收我钱，但这样不就也像是…… 你放心，我不会用他们的公关公司，他们能做的我们的网警都能做，且能做的比他们更多。我需要的是宋居涵这种有公众影响力的人在需要的时候发声。 仁义点点头，把何故的电话发给了龚应贤。恰在这时，弹出了一条短信，上面写着非常简短的四个字：杀人凶手。仁义顿觉一箭穿心，整个人都懵了。